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提前公布北广购物新老会员新春快乐狗年大吉。即日起，在北广购物订购所有商品即享受折扣活动，最高享受92折。春节送礼不用愁，来北广购物，多种美酒美食、海鲜大礼包恭候您，还可以享受折扣哟。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买年货就来北广购物。 北广购物自打开播已经3年整啊，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一路同行。2018新的一年，美好的憧憬啊，商品消费服务体验全面提升啊。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李佳。李佳你好。 周老师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说到这个阿胶啊，阿胶产品啊真的是非常多，可以说质量呢也是参差不齐啊。但是今天为您介绍的这个阿胶应该说您赶上了。 是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是真正来自山东省东阿县，而且是大牌子石朝贡的阿胶原粉。因为我们看到市场上有吃膏的，有吃叶的，还有把它做成各种零食状的，也有纯的片，到底哪一种它的含量怎么样，到底哪一种有没有阿胶的原叶原粉在里面，其他的我不知道，但是今天的真正给大家带来的是阿胶原粉，是您看得着的，这也是现在非常流行的一种新的吃法。 是的，所以呢刚才我说为什么您来着了呢，因为刚才李佳也说了，市场上的有很多什么阿胶块啊、阿胶膏啊等等的哈，其实这些当中呢可能会掺杂一些其他的东西， 或多或少有些阿胶，但是多少您不知道， 对，它会降低呢阿胶的含量，但是今天的阿胶粉应该说它的阿胶含量是非常高的， 你眼睛能看得着的。 是的， 我呢通过自己实地的考察跟大家算一下阿胶到底应该多少钱一斤这笔账，然后您就知道到底这东西价格定的合理不合理。现在呢如果在山东省东阿县，大家如果做阿胶的话呢，大家都知道是驴皮来熬的，用的本地那个小黑驴吧，用叫小乌驴，然后呢两年的这一头驴现在市场的收购价呢是10000块钱，而且一张驴皮呢是5000块钱，驴肉那一部分呢其他的是5000块钱，一张驴皮市场价现在5000的一张驴皮，除此之外呢这一张驴皮呢大概是30斤可以用作熬阿胶的这个斤数的量，平均呢是6斤鲜驴皮出1斤阿胶，所以6斤皮出1斤胶的话，5000块钱又是一张皮，所以1斤阿胶的纯驴皮原料成本，咱不算什么黄酒、豆油和能量的话，大概是1000块钱左右。这1000块钱呢是纯1斤阿胶的成本，对吧？然后呢，我们再加上一些人工啊，1斤阿胶的基本的成本价现在是在1300-1400块钱，这是一个很正常的市场价。所以现在市场，如果您买那种阿胶块啊，基本上1斤装的大概卖到3000块钱左右，这个呢就是一个市场目前的一个定价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您可以根据自己买的阿胶制品，您来去判断它里面的这个阿胶量的多少。如果价格特别低的，您一定要考虑，因为成本在那儿。咱们说啊，一般商家说赔本赚吆喝的很少， 对，所以呢一分钱一分货。 对， 刚才您说了一斤的阿胶哈，它的纯成本呢就得1000块钱， 是， 那人家商家如果卖的话再加点钱， 对， 那可能是1300-1400左右。 对， 那如果过于便宜的这个阿胶制品的话，你想它能是或者是真东西，或者说它的含量有多少哈？ 是的，您要 因此咱们要作为一个明白人，要明明白白的消费啊。 是的， 那么今天呢为您来提供的这是阿胶粉。这个阿胶粉呢，确实它呢我看了一下它的配料表，里边只有纯的阿胶粉和葡萄糖，没有其他任何的东西。 阿胶原粉加上葡萄糖粉两种，因为阿胶啊本身你把它打成粉之后啊，这个味道啊是有点带有刺激性味道的，然后不是特别好吃，所以我们即便大家有胶块回家自己也要自己 再二次加工。所以呢，现在就把这阿胶呢直接给您研磨成粉之后，加一点点葡萄糖粉。我们有的时候你看啊，去这个打个点滴什么的，说的不是葡萄糖液吗？ 对， 葡萄糖对身体也是有益处的。所以呢，葡萄糖粉添加一点，然后配合阿胶粉，您就可以直接来冲来饮用。所以你看得着的这个量， 对， 这个心里就踏实。而且这是阿胶的原粉。 嗯， 而且我要跟您说一个好事儿。周老师，阿胶的这个原粉啊，一直在咱北广生活时间 卖的 特别好，特别喜欢的东西。 是的， 特别现在天冷的时候，特别很多中老年朋友，那真的是我们播一次节目，那每一次咱的库存基本就没了，对吧？ 对。 但是今天有一特别好的事情要跟大家说，咱先跟大家卖个关子。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这个阿胶的原粉在市场上的价格，其实正常的渠道当中其实还是挺贵的，因为刚才咱们算了阿胶的成本，这一盒呢大概是六两。300克，300克，然后呢，它的价格呢是999元，正常的一个定价，所以呢，我觉得这样呢，商家其实还是挺有良心的， 是 对吧？价格不是做的虚高，因为一看有一些其他的牌子请了什么大明星代言的，这半斤的他那个就是卖到了1500，人家这个六两卖到999， 他这可能有些什么广告的费用等等，全都饶在里面了。 说实话，那个广告代言费不是您出的， 是 对吧？然后呢，可是今天在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给所有的北广生活时间听众朋友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价格呢？这一盒999市场价很公平合理了。他给大家呢是799。 对，这个价格呢，可能有些朋友还有印象啊。 对， 原来呢，我们北广生活时间曾经卖过799， 而且除了799这个价格直降了200之外，给大家再加了一盒一模一样的，同样是300克六两的阿胶原粉。 是的， 这加起来那可就是一斤二两阿胶原粉，799。您根据成本，您可以自己判断。这人家因为人家从头到尾是一个自己的产业链，所以可控制成本。还有人再给大家送了，不是一斤，而是直接送了铁盒家庭装的2斤的阿胶膏。我们大家知道阿胶膏又送给大家2斤，所以你算上这2斤加起来他们3斤2两了。但是阿胶膏我们平时可以当零食来吃啊，您可以呢平时这个饿了啊什么点吧点吧，总比大家吃什么薯片要强。但是真正说阿胶含量高的是阿胶的原粉，这是799的组合，每次都爆。周老师特别有印象， 这个印象特别深刻，因为呢这个产品一直是我们北广生活时间卖的非常好的爆款。 是的， 每次爆卖完了以后呢，很多朋友都在回购啊， 对， 打电话问什么时候再有啊？哎，今天有了， 今天有了。 那么刚才李佳说的这个799的这个组合呢，今天完全是原样的组合。 是的， 我们又什么呢？直降200， 对， 599，您就可以把这个组合拿回家。但是为什么是这个组合？李佳再解释一下。 我需要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呢，这个活动呢是石朝贡，山东东阿县的这个阿胶品牌石朝贡，人家做的啊，岁末年初了，新春之际做的老的客户的一个回馈活动。 是的， 给了我们北京电台，咱们北广生活时间呢是50个名额，不是不限量的，不是属于谁， 只有50个， 只有50个名额。但是咱们没办法区分哪个是老听众，哪个是新听众。都是一样的，所以呢就通过我们的北京电台放出这50个名额，只有50个名额，限期时间是在这一个月之内。 是的， 完了就完了，只有50个名额，可以用599的价格再便宜200块钱，然后拿到今天给大家的这个两大盒阿胶原粉，再加上2斤的阿胶膏的这么一个组合。然后50个名额以外还是恢复到799的价格， 是的， 一定跟大家说明白，所以抓紧时间来去抢这个机会，挺难得的。 好的，那咱们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啊，400-015-5151，400-015-5151。来，咱们再梳理一下啊。那今天呢，我们这个组合呢是石朝贡的阿胶速溶粉。 是的。 那么这个粉呢，应该说是阿胶的原粉。 是的。 里边呢没有添加任何其他的一些东西啊。我们里边只有呢为了调味加了一点葡萄糖。 葡萄糖粉。 所以呢，它的这个阿胶的含量是非常高的。 是的。 那很多朋友呢对这个阿胶粉呢真的是非常的喜欢。 是。 因为它吃了以后啊，确实有感觉， 对， 有效果。 是的。 啊、但是这个价格实际上在市场上真的是很贵的啊，因为刚才您提到了，一斤的这个 阿胶的驴皮成本就 驴皮的成本就1000块钱， 对， 再加点这个厂家哈利润的话1300-1400 呢，您还得加上省人工 呢，这很正常，这很正常。但是我们呢曾经卖过，就是这个组合什么呢？就阿胶速溶粉300克一盒，一共是两大盒， 是的。 然后再加上赠品的阿胶膏500克一盒，两大盒，这加起来呢就得是3斤多了， 3斤2两。 阿胶，我们曾经卖过呢是799，当然市场价咱就别说了。 是 更贵 的、 啊、 是的， 咱们曾经卖过799，但是今天的厂家为了回馈我们的听众朋友啊，也感谢大家的支持、嗯、所以我们又直降了200，599大家就可以把这个组合拿回家， 但是只限有50个名额， 只有50个名额，好像据说呢大家都互相留点机会啊您别一下定3-4组或者怎么样的话呢，给别人的咱们也留点机会， 是的， 所以咱们只有50组、啊、 50个新春回馈、 好像就是历时一个月的时间， 就这一个月之内， 所以显得更加稀少了。 对对对，因为本身这个人家品牌招供的活动就是一个月的老客户的，在这个旺季的、嗯、新春回馈就是50个、嗯、名额，这是给咱们北京电台的、嗯，人家还有自己的老客户回馈， 是的，是的， 只是限时限量这么一次机会。 好的，当然了，如果您呢吃了以后特别好哈，你也可以跟我们的接线员呢、嗯、啊说一下您的这个理由， 嗯、 多赠呢。当然，人家先到先得嘛，这也是人之常情。 反正50个名额，谁先到谁先得。以后呢，799应该还可以在咱们这儿继续。 是的， 但是599这个机会只有50个。 这个价格的话是很难看到了。 是的，是的。 好的，那赶快来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那市面上啊，各种的阿胶产品呢，真的是非常多哈。 嗯。 尤其是阿胶膏呢，非常的盛行。那么很多人呢，就忽略了阿胶粉的存在。实际上，阿胶粉呢，比阿胶膏的阿胶含量是要高很多的。 知道，比如说大家习惯于吃阿胶糕、嗯、但是阿胶糕里面什么黑芝麻呀、核桃仁啊、嗯，甚至现在还有什么大各种各样的添加、嗯，还有添加之后呢，你真的不好去检测它里面阿胶含量 充很 多少，对吧？啊，多少？但是呢，像阿胶原粉这个东西呢，就是直接把原生的阿胶研磨成粉， 嗯、 然后呢，它是还通过一个低温的一个喷射的技术，所以它呢可以达到这种速溶的这种状态啊。大家喝过那速溶感冒冲剂吧？就类似这样的。状态速溶之后，加一点改善口味的葡萄糖，因为你拆个瓣儿，你就能看得着，哎，哪个是阿胶的原粉，你都一粒一粒能看得见的。所以这个东西呢，看完之后呢，您说您需要补充阿胶，天气比较凉啊，我想 冬天的时候特别好， 特别就在这，为什么人家就在新春之际呢？开年开春之际呢来补充呢？就是在这个时候是大家更应该来去补充阿胶啊，在这个时候，所以做了这么一次回馈，特别是一些上了年纪的朋友，在这个时候更应该去额外。去多补充一点阿胶， 对 吧？ 或者是一些女人也可以啊， 哎，女士、 男人、女人其实都可以。 我跟大家说，其实男女都应该来去滋补身体，这是必要的，对吧？然后呢，在这个季节又尤为天冷的时候重要，所以我觉得厂家还是挺有良心的。在岁末年初的时候，给大家提供了这么一次回馈活动，599。真说实话， 是的，是的， 您到山东东阁县去看看，真 这 么好的东西， 纯的原粉哈，其实真的不容 易，可能拿着、 啊、所以拿咱北京话说，这个厂家还是挺仁义的， 挺仁义的。 来，咱们今天这个组合呢是石朝贡为大家提供的阿胶速溶的原粉、啊， 真正山东省东阿县的原产。 对，那主品呢是阿胶速溶粉300克一盒，两大盒。另外赠品呢是阿胶膏500克一盒，两大盒啊、那么市场价咱就别说了，真 的 很贵的啊，因为它是原粉嘛。 对， 这个阿胶含量非常高。但是我们北广生活时间曾经卖过799、但是即便这个价格呢，抢的也是非常的厉害的， 因为是真东西， 是 难认。 但是今天呢，咱们厂家为了回馈于我们的听众朋友，感谢我们大家的对于产品的支持。又直降200，599， 对， 599就可以把这个组合拿回家哈。但是记住，我们只有50个名额， 是的， 所以呢，先到先得，大家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说到阿胶啊，咱们可能说这个普通老百姓都知道， 是的， 身体特别好， 是的。为什么这么来说？应该阿胶从哪来的？是从驴身上来的。其实大家知道，比如说牛啊、马呀、驴。这一类，这他们属于大牲口这一类，在古代那可不是说现在大家当做这个什么骑的呀，或者说当一个普通的一个动物，那是真正的生产工具。 是的， 所以能那个说把生产工具拿出来来去给制作阿胶、制作滋补身体的是非常名贵的。到现在为止，大家也问，哎，为什么呀？我们阿胶现在市场还这么贵？因为驴这种生物，它本身的两年才能产一头小驴，所以它的生殖能力啊，往下来说是比较弱的。所以呢，不是说你想养多少养多少，像养鸡似的，40天、28天就能出栏。 对， 所以它依然还是保持在市场价格越来越高。 对， 而且